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，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有时候想想，因为我们的懒惰，总想着来日方长，所有什么事情都是能拖则拖，导致了很多的计划、旅行，甚至是恋爱，对人生的探究都并没有实行。只要大难不至，我们就会什么都不做，什么也不管了。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日复一日的平庸的生活当中，生活的欲望好像被我们的懒惰磨掉了。有没有想过这样是好还是不好？ 让我大声唱来， 这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了一则推送，说一个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废掉的，里面列出了一些情况让我们来对照。不知道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做废掉了？有一个是沉迷于轻易获得高成就感的事情，症状轻的可能是沉迷于玩游戏，情况比较严重的甚至会犯法、赌博等等。还有就是只接收低信息密度的信息源，比如说不需要太多动脑的视频、图片，还有深度较浅的娱乐、八卦、体育新闻之类的。第三个就是过度依赖既有可行路径，在工作当中我们习惯了一件事情的流程之后，再也没有想过怎么样去改进它，只会机械的重复，然后骗自己很充实，到最后看上去每天做了很多事情，但其实不仅一点进步都没有，其实还挤掉了我们进步的空间。生活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废掉的。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沉了迷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，我会告别，告别我自己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和相聚之间的距离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，知道，你也不会知道，失去的就已经失去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 其实反观我们一生，我们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对不起过谁，最最对不起的人只有自己而已。其实应该跟自己说一声对不起，没有让自己好好吃饭，没有让自己按时睡觉，也要对不起常常让自己生病。

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 演出。 城市放牧，放肆 扩听。 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我有个朋友，他的妈妈跟他说，你现在还年轻，有朋友，有父母，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都能够说出来。但是以后爸妈年纪大了，你不想爸妈担心，朋友也有自己的家庭，顾及不了你太多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连一个跟你商量，跟你分享，跟你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这就是人为什么要结婚的原因吧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她将是你的新娘，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 在上学的时候呢，我有两个手抄本，一个手抄本是用来抄流行歌的歌词的，张信哲别问我伤心，小虎队的爱，还有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等等。另外一个手抄本呢，是用来抄喜欢的诗句的，喜欢的句子，喜欢的诗都会抄下来，下课的时候经常会拿出来翻翻看看，哼一哼，读一读。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，依然觉得很好。生活中有了音乐，有了思想，才是快乐的，幸福的。 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衬托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每次我们都会沉浸在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错觉驱动下，带了很多很多的书，但是却又原封不动的再带回去，最多呢若无其事的装作学霸看了几页，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坚持下来。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，不管怎么样，踏上新的征程，时光如水，未来如诗，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顺利，可以收获更多的成长，可以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学习。